情歌，安慰了寂寞，也喂养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3月27日，由北京 FM 九六九特别策划并主办的“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在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隆重举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财经大学新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郑艳农，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安永文，北京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小军等200余位嘉宾、企业家和媒体记者出席了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北京 FM 九六九为做出诚信宣言的企业颁发了 FM 九六九诚信宣言企业牌匾。娃哈哈、管家帮、摩尔龙等数百家知名的企业在嘉宾和媒体的共同见证下接受了诚信宣言企业牌匾。科朗直播和盒饭 Life 也对本次的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是北京 FM 969面向社会推出的一档大型公益活动，旨在通过企业广泛参与、 FM 969电台长期宣传，努力推进社会企业的诚信经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来关注清明节假期的相关情况。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祭扫节日，那八宝山地区以及福田公墓则是北京祭扫活动的重点场所。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清明节期间，八宝山和福田公墓地区预计将会有40余万人前来祭扫。4月2日、3日和4日为祭扫的高峰期。为了保障市民的祭扫顺利，市交管部门也在祭扫的高峰期间，将在八宝山周边采取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日前，针对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呈现了井喷式投放之后所产生的问题，中消协组织摩拜、 OFO 以及有你、永安行、小蓝等5家企业代表和法律交通领域的专家以及消费者召开了座谈会，五家企业也承诺押金和充值的余额均可以退还。根据消息，我国将会在快递业推广使用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力争在2018年年底实现国内的邮件、快件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基本全覆盖。北京地区将会在五一前全面的推广应用，实现全部邮件、快件实名收寄。 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Oh,

只要你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习惯了看到每天上下班坐着公交上塞上耳塞倚靠柱子休息的人，习惯了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工作而忙碌奔波的人，有没有这么一刻觉得生活有点无意义？生活里你要承担起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要承担水电房租等一切费用，甚至在徘徊街角的时候没有人去给你指明方向。或许你遇到过生活里的窘境，但这样的苦涩酸甜同样是生活的味道。生活只属于我们一个人， 也许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但是千万记得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因为我们始终坚信，在最深的绝望里一定会看到最美的风景。 寻找到底哪里

场烟火的表演，用一场轮回的时间，紫微星流过，来不及说再见。 许多越努力越焦虑的年轻人来说，焦虑不仅仅来自于和别人的攀比，还有对于自我状态有着更好的期待。但是一味的紧张和焦虑，对于自身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帮助。与其有这样的时间去纠结、去犹豫、去为难自己，倒不如认真的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方向，踏实努力的去奋斗。每一个渴望成长和努力向上的人，都要学会跟自己的焦虑进行共存。所以焦虑感是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的过程当中，谁也逃不掉的必经之路。不过只要你能处理好这样一个状态，我想雨过天晴之后，你对生活的态度一定有一个大的改观。 也许坏各一半。